2019年，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四姐，咁啊 ，Julian 嗱，你即系去总括一下今日佢公布咗嗰个制裁措施系咩嚟啊？ 系啦，当然，最大嘅制裁措施就系撤销香港个特殊待遇地位啦。咁头先我都讲咗咋，就系话如果任何嘅三方交易、多方交易嘅话咧，香港嗰个 treatment 咧就系同Chinese treatment 是無意的啦，呢一個就係對香港最大的衝擊啦。咁第二個第二招啦，可以講話就係對於高科技產品嘅出口限制。咁香港以後咧就唔可以 enjoy 一個有益於中國大陸嘅高科技出品出商品出口限制。咁所以話，如果但係香港嘅公司想話入口一啲高科由美國入口啲高科技產品咧，將會個待遇係同中國一樣。咁其實對於香港嗰個產業轉移嚟講，係一個可以話係毀滅性打擊啦。 嗯。 但是香港有冇實質嘅產業轉型進行緊咧？其實 咁老實講，其實買呢啲嘢，除咗你買天文台嗰個超級電腦之外，都係買即係轉售俾大陸嘅啫。 係啊，咁其實都係好慢嘅，所以對於香港有乜嘢實質影響咧？可能對於高科技行業嘅人就有實質影響，即係因為佢哋嘅公司再唔能夠可直接採購到美國生產嘅機器啦。咁第三有啲人喺度諗啊，我會管制啦，但係唔好意思第三就係話呢一個國務卿就要喺90日之內提交份報告，係要講話邊一個係有份籌備同埋撰寫呢一個或者推動呢個港區國安法，咁咧就會制裁佢哋，唔包括就係話限制佢哋入境啦，限制佢哋係美沒收佢哋係美國嘅資產，凍結佢哋係美國嘅資產啦，咁同埋就話如果任何嘅金融機構。外國的金融機構為他們服務的話就會制裁這些金融機構 。我們跟著估下就是誰在美國有多少錢，是吧？誰在美國的在香港的美資銀行存了多少錢的有幾多個戶口存得幾多錢，係嘛？咁跟住凍結佢咁樣。 呢一個就係我哋真係香港市民都會好可以話擔定凳仔咁樣去拭目以待啊。其實我都想知葉太，因為佢個女兒就係美國啦。咁其實對於呢一啲直系親屬嚟講，會唔會有啲任何嘅制裁 咧？你睇佢咁高調講，咪梗係有咯。即係佢好驚咯，而家。 但係其實冇都唔緊要，因為本身美國係有一條條例就係叫 Global Magnitsky Act， 就係全球馬基涅茲法案，係專係用嚟制裁呢一啲對人權有侵害嘅人。嘅直系親屬嘅，所以無論美國佢係唔係呢一個香港自治法裏面會唔會用呢條自治法去制裁呢一啲親北京嘅政治人物都好啦，咁其實仲係有第二條 law 係可以治到佢哋嘅。 嗱，記住一樣嘢啊，凡美國者。雖遠必諸， 咁冇計啊！因為佢哋又洗美金，又將啲錢搬出國，係咪先？ 係啊，咁而家改西人民幣得啦。嗱， 我哋即係改西人民幣， 我哋慢慢即係再同佢計數啦。嗱，其中一樣好緊要咧，要講就係個護照問題啦。 係啊，就係話以後咧，中共因為本身特區護照咧，就唔係淨係香港入境處咧可以簽發嘅。咁其實大陸嘅機關自己都會簽發嘅。所以講翻啦，以前我有好多大陸同學。是我讀書的大學同學，他們有特區護照的，我看你 他不用下來香港的。 是啊，我問他你都在香港嗎？他說不是，我從來都沒去過香港，我不懂說廣東話樣。你為什麼有特區護照的？然後你我伯爺是黨員。是啦，那就 alright。好，咁佢哋既然有窿路可以攞到本護照，其實大家都知道依家有幾多人去到美國做生意， 係攞香港護照， 係啦，就孟晚舟啦， 係啊，嗱孟晚舟都唔算，因為佢真係攞過嚟香港，佢有五本，但係即係呢個就當然拗過噶啦，咁我哋唔公開到 detail 啦。嗱，我就好失望嘅，因為咧頭先我哋講呢個問題，即係點解呢啲中國人佢唔需要落嚟香港，或者佢甚至同香港完全冇關係，佢可以攞到香港特區護照咧？點解立法？ 立法會的議員是沒有人會追問這件事呢？嗱，我問兩個問題啦。香港究竟發，即係香港嘅入境處究竟發出咗幾多本特區護照？同香港有幾多人之間個關係咩咧？咁我估一定嘅特區護照一定係多過香港人口嘅。OK， 呢個知其一啦。香港究竟發出咗幾多張身份證？呢個同香港究竟有幾多人有冇關係咧？可能即係香港嘅人口比香港政府發出的身份證的數目是少的。好了，這個就留給即是下一屆的立法會員，如果有人肯問就問啦。 是啦，質詢一下。 質詢一下啦。好了，現在呢去到這裡呢，即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什麼呢？我們之前討論過這個聯繫匯率的問題啦。那啊 ,Julian, 你有沒有跟中環的即是那些財經界的朋友談過這個問題咧？ 都有嘅，若冇咁講下，我都問佢哋，其實美國唔攻擊個聯繫匯率咧，咁其實佢哋講翻話兩個禮拜之前都講到明話，好個機會好微噶啦。雖然呢一個 KLBAS 佢係追擊聯繫匯率會喺18個月之內崩佢，但係近日啦，就聽到個消息就話美國係短期之內唔會真係危害一個，唔會追擊個聯繫匯率。 你講個追擊咧就方啦，有兩層面嘅。如果係譬如喺呢個 Kyle Bass 嗰個 case 追擊啦，喺美國嚟講佢唔係追擊，佢削弱。佢削弱個具體意思係咩咧？就係話 都係捉字十嘅呢啲。 唔係個意思係咁樣，因為嗰個國唔係一個主動噶嘛，佢係等於譬如對伊朗咁樣啦。就係如果你喺個系統入邊，你要同美國美金做交收，我唔俾你做。咁我唔俾你做，嗰個情況就點樣？你換唔到美金啊！咁你換唔到美金，啲生意做唔到，因為啲人淨係收美金嘅嘛。 係啊。 咁睇呢個 Calbas 嗰個角度嚟講咧，就係佢可以透過呢個機制去追擊港元，就係你港元就根本係廢紙嚟嘅，因為冇你再唔能夠同美國嗰個掛鈎嘛。所以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咁但係嗰個唔緊要啦，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呢個聯繫匯率本身咧。就在短期之內咧，唔會構成呢個美國佢去作為制裁香港其中一個手段。 但係長期咧， 咁我要解釋下啦。嗱，你由呢個你睇到個問題就係，究竟而家譬如美國喺呢個 Donald Trump 嘅即係管治之下，佢個對華政策個大方向係咩咧？咁個大方向基於一個好簡單原則啫，就係乜嘢方法令到佢可以連任，咁佢就會做。咁喺美國而家嚟講咧，就喺嗰個政界咧，其實嗰個反華嗰個傾向十分之強烈嘅。強烈嘅原因好簡單啫，就因為呢一波嘅武漢肺炎搞到佢哋雞毛鴨血。 係啊，仲有美國啱啱先喺第二波裏面可以話係喘息啊。 係啊， 喘息翻少。 實際佢上同香港情況一樣嘅，佢譬如話嗰個 lockdown 一放鬆咗咧，佢又禮過噶啦。呢個全世界好多國家都出現而家呢個情況。 係啊， 所以即係慢慢要去計數嘅話咧。咁美國嘅主流，即係主流意見，一定係要同中國計數。特別係一個問題，我哋今日講唔到咧，因為個時間唔夠啦。就係呢位嚴麗夢教授，如果冇記錯啊， 嗯， 係 啊， 佢就去咗美國。咁佢而家就接受緊呢個 Fox 電視台嗰個訪問。咁你要問一樣嘢，點解係 Fox？ 點解唔係 CNN 咧？點解唔係 ABC 唔係 NBC 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 Fox 其實就即係同呢個。實際上是呢、這個共和黨的喉舌嚟嘅，係 啊， 佢去做呢個訪問本身咧，已經係 prepackage 咗嘅啦，即係以前已經係事前，即係以我哋做新聞嘅角度睇嘅就係話，佢事前已經即係傾好曬佢要爆啲咩出嚟，同埋點爆發，因為呢啲料咧將來，而事實上佢講咗添啦，已經係同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係合作咗嘅啦嘛，就供嗰啲料，而啲料唔係純佢講嘅。是很多的電郵和一些文件去 proof 他所說的東西，這些將來就會在美國如果國會裡面搞聽證會的話，就會拿出來做一個證據，就是調查這個武漢肺炎令到全球都即是受害的話，那個責任在哪裡。 是 啊，很簡單的就是說，如果當時在去年年底這個中國政府是隱瞞了這件事的話，那他就會為這件事負責。如果要為呢樣嘢負責嘅話，跟住另一個問題就話個索償嘅問題啦。呢、這個索償嘅問題咧，就係有美國人因為佢嘅家屬或者佢自己係因為呢個武漢肺炎而受到損害嘅話，可以入禀美國法庭，佢去做一個訴訟，而家做緊添㗎啦。 咁呢個即係嚴博士佢去到美國之後，佢做呢個就會構成咗喺美國法院入邊，佢作為一個訴訟入邊嘅一個證據。 係啊， 證據。 咁而且阿周雪嚴博士嘅資料，同埋阿周雪，我以前都做過一啲調查啦。我想知道喺12月31日嗰、那個咁當日其實呢一個陳肇始局長係開咗一個緊急會議。其實我想問一下有冇立法會議員可以幫手揾個會議記錄出嚟？ 嗱，阿朱玲應該即係專注做呢樣嘢，因為你由個問題開始啦，可能將來咧就係涉及到呢、這個即係去。 其實12月31日唔好講話31日啊，其實由24日開始，袁國勇教授已經係同特區政府有聯繫，講話哦，依家武漢發生緊乜嘢事？但係31日嗰日，阿陳肇始直情係開埋一個緊急會議。咁其實如果特區政府佢一早知道件事，就可以喺個會議記錄裡面睇到。就話特區政府究竟知唔知道呢個病毒係人傳人？但其實佢應該係知嘅，因為喺呢一個12月31日嘅緊急會議之後咧，陳肇始係落咗 order， 要喺邊境嗰啲管制措施上面咧係要加碼去防要探熱啦，同埋係唔俾啲發燒嘅要幫住啲發燒嗰啲人。咁其實佢咁樣已經係呢一個姿態已經表示咗特區政府知道。有武漢肺炎呢件事，如果唔係，做乜要加重呢一啲health checkpoint？ 同埋第一樣嘢就係人傳人啦，就係因為佢知道呢一個有發燒嘅人，即係代表佢染咗病，佢有傳染俾第二個人嘅能力。 最緊要 嗰樣嘢就係防止， 係啦。佢哋幾時知道人傳人嘅？ 12月尾已經知道， 係12月尾已經知噶嘛。 不過佢哋唔夠膽講，特區政府就係唔夠膽講。 同埋可能特區政府在這件事上是有他自己的嫌疑在這裡，我們說沒用的嘛，我們沒能力懲罰他嘛。問題就是當美國的國會他去做一個聽證會的時候，我覺得很可能就是甚至連朱尼問過的問題都可能構成了他們那個考慮 的因素之一啦。好了，這個就是整個的政治氣氛就導致 Donald Trump 他要對一個中國不得不強硬，但係對於佢嚟講咧，佢永遠都係兩手牌嘅，佢唔可能到到而家硬到尾嘅，佢唔可能硬到尾嘅原因好簡單，第一樣嘢佢要保持一個華麗轉身可能性，萬一聽日即係如果就即使冇咁可能啦，但係佢仍然要保持呢個咁嘅可能性喺度，就係聽日阿習強打電話嚟，喂，我想傾喎，我而家投降喎，咁我哋點樣？即係唔好話投降，唔應該用呢句説話。我哋而家要傾下，我哋要傾啦，我哋妥協喎，或者個妥協本身嗰個具體嘅個行動好具體嘅。OK， 咁佢可能佢仲有一個 option 可以選擇。第二樣嘢係咩？第二樣係更加重要啦。其實而家美國未 ready 噶嘛，未 ready 就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中喺中環仲有好多公司喺度噶嘛，外資公司喺中國仲有好多外。仲有好多外資公司喺度噶嘛？咁一個唔覺意佢癲起上嚟，佢揾幾個做人質咁點啊？嗱，事實上呢個唔係我講笑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話，美國政府最近出咗一個好簡短嘅警告，就係話美國公民喺中國，佢要小心一樣嘢，就係隨會被一個所謂 arbitrary arrest 嘅風險，就係被隨意拘捕。咁事實上，加拿大已經中咗招啊嘛， 係啊，就 加拿大有兩件 猛收， 有兩件啦。咁而家仲喺中國度噶，仲即係 要坐監啊， 要無期啊，根本即係睇下孟晚舟嗰個未來個情況係點啊。如果孟晚舟係去呢個印度去美國咧，咁就呢兩位加拿大嘅朋友就好大鑊啦。咁甚至而家已經大鑊啦。咁講開呢個印度嘅問題咩咧？引到的問題就是而家美國和很多其他國家都是宣布他哋唔會會終止咗嗰個同中國的引導嗰個協議， 同香港個引導協議就係終止啦。咁美國都是着手做的呢件事，以後就話香港真係同。我可以講話 business 上面係同中國無異，因為依個世界好少 business 先講話，就算話德國同香港做生意啦，咁除非啲機器唔賣俾外國啫，佢淨係賣俾香港市場，唔係噶嘛。例如西門子，佢喺中國做完啲機器出嚟，佢個市場都係要賣俾呢一個賣俾美國，賣俾西歐嘅市場。咁如果 佢要賣俾美國市場嘅話，咁係對於香港嗰個稅率方面，即係以後就唔可以攞香港，因為依家仲係有啲產品係屬於 Made in Hong Kong 咁樣去， 以後冇關係㗎啦，以後 係以後冇關係嘅，所有衫都係，依家仲有衫竟然係屬於 Made in Hong Kong， 係嘛？咁我真係唔知 Made in Hong Kong 邊喺邊一個即係地區邊個區域佢做出嚟啦。 但係之後我查就話，哦唔係啊，原來佢嚟到香港之後哦。 貼個 label 上去， 係啦，貼個 label 上去啫。咁 OK。咁我哋講翻就係 Donald Trump 嗰、那個即係可能性係點樣啦。嗱就大家而家估緊一個問題就係，譬如話呢個搞曬呢個名單幾時出啦？又或者跟住佢做咩咧？咁我諗咧就唔係咁快嘅，即係唔係講緊話下禮拜點樣？其中好關，即係其中一個指標就咩咧？就係九月嗰個選舉。咁其中即係呢個選舉之前咧，有一樣嘢會 trigger 呢、這個即係成個嘅制裁可能性係咩咧？就是呢啲候選人被 DQ， 呢個都係預示到㗎啦， 係被 DQ 咧，其中一樣嘢或者呢喺呢個禮拜，即係呢幾個禮拜之內會發生一啲，譬如係中國好激烈嘅所謂報復嘅措施啦，咁 other than that 咧，去到大改革之後咧，當心就唔可以慢啦，因為後面牽涉一個問題就係佢開始要同呢、這個拜登要 engage， 如果有。呢、這個總統辯論擂台呢個情況啦，咁呢個應該有嘅，因為即使個疫期，即係嗰個疫症未能夠解決得到，佢都可以喺電視度辯論 嘅，可以。 咁一去到呢度咧，Donald Trump 就唔可跟住就唔可以話哦，佢可以等啊，佢一定要做一啲好主動嘅嘅攻擊，去令到個對手喺呢個中國問題上面、對華政策上面。冇嘢可以去，或者比較少嘅嘢可以攻擊到嘅。所以那個時間嗰個幅度咧，就係話我哋大概可以睇多一個月到，或者個半月到嚇。咁但係個半月之後咧，嗰個情況即係會好。所以呢個亦都點解話頭先我哋講一個南沙嘅情況咧，即係喺八九月嗰陣時候會去到一個即係比較所謂 明朗啲嘅 形勢咧，就是、因為去到打到十月。即係喺九月中之後咧，其實嗰個選美國選已經嚟㗎啦。咁 Donald Trump 就唔可以，即係可以去再等佢嗰個對手去俾佢攻擊嘅機會嚟嘅。反之，佢就會用呢、這個拜登家族佢喺中國嘅投資作為一個攻擊嘅對象咯。甚至佢嘗試會攞啲佢喺譬如喺烏克蘭啊或者中國黑材料去攻擊佢嘅。咁呢個就係成件事嗰個總結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今日一開始講咧，就係 CNN 呢條。CNN 呢條標題咧係嚴重地錯誤，咁錯誤係咩咧？咁我哋第五節翻嚟講俾大家聽啊！